弟兄姐妹们平安，在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也是我与主理牧师，在这讲台上，最后一次的宣讲，我就跟大家来分享成长这个题目。让我们做个祷告。父神啊，赐福这段的时间恩高主理仆人要传讲，因为你的话生命之道发出亮光，我们更加认识主，我们也追求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刚才我们的弟兄带领我们读了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他说他每次为哥罗西教会祷告，每次为哥罗西教会感谢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哥罗西教会是一间成长的教会，那么在哪些方面成长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成长，中国陈崇贵牧师说，我们讲到信心有四种信心，一种人他们是信人，一种人是信饼，因为某个好处来教会，一种是信道理，不错啊，就相信，而第四种是信主，信主才是真正的信心。哥罗西教会他们的信心是真信心，因为他们的信心是在耶稣里的信心。注意这句话，耶稣里的信心。中文我们讲信这个字的时候，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就是人和这个言组成。所以所谓信和人的言语有关啊，信就是人言而信，因为人的话而相信。我做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当中哪一位你刷牙是用无比高刷牙的？没有人啊，没有人用无比高刷牙。我们刷牙都是用什么？我们都是用牙膏，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为什么用牙膏刷牙？为什么用牙膏刷牙呢？哦，牙膏保护牙齿，让牙齿洁白。哎，你会讲啊？请问你有研究过吗？你有研究过吗？没有啊，我们都是什么？都是因人说的话，或者专家的话，我们相信啊。保罗把福音传给哥罗西人，他们听了，他们信了，所以圣经也讲这么一句话：信道是有听到来的。不过，记得牧师讲的，如果单单只是因为有人传福音，你认识了，你相信了，这种的信心是万万不够的，因为这种的信心是客观的信心，知识的信心，你还必须要什么？你还必须要有生命的经历，你还要有遇见神的经历，你还要有经历上帝的经历，那才是真信心，那是主观啊。这个月3月1号我们有这个家庭服事节目，我们的姐妹邵光嫂讲见证了，她一开口就说什么？我遇见上帝了。她讲的见证虽然是30多年前的事情，但是还是那么样的有力呀。从她讲的见证也看到说，哦，我们的姐妹到今天仍然守着主道，从来没有停止守这个主日啊。原来她 遇见神了。弟兄姐妹们，使徒信经第一句话，我信上帝，英文呢 I believe in God， 我相信，英文 I believe。 但是讲到我们人对上帝的信心的时候，多了一个 I am in 这个字。这个 in 这个字表达什么？这个 in 这个字表达了一种关系的存在。原来我们是借着生命经历，我们借着遇见上帝，借着建立上帝，我们与上帝建立关系啊。所以信心不是只是知识客观，信心还要有主观，还要有经历的。我很喜欢主获作这首诗歌啊，因为他副歌有一段特别美啊，他帮他与我谈，他帮我走，生命在路通过啊，在生命窄路，在不如意，在软弱，在突然而难的患难当中，我经历到我的主 He was with me and taught with me， 多么美呀！这种的经历，主同在的经历，遇见神，经历神的经历。然后最后一句话更美呀，你问我真知足或作 You ask me how I know he lives。 最后一句话，因主活在我心。弟兄姐妹们，我们不需要去争论，我们不需要去证明耶稣有没有活着，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遇见上帝主的同在，都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活着。所以以前我在新加坡做牧师的时候，十年在三堂做牧师，每一次礼拜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唱赞美诗207首。你知道207首是哪一首诗歌吗？因他活着 Because he lives I can face tomorrow Because he lives All fear is gone。 唱了十年，耶稣活着，哎，我们经历啊，我们不断的经历啊。哥罗西教会他们相信保罗所传的福音生命之道，他们也经历生命之道，遇见上帝，经历上帝，所以很自然的，他们活出了另一种的基督徒生命品质，那就是什么呢？爱心，向众圣徒的爱心。今天世界各国，各个国家都忙着发展一种工业，也都肯定了那个工业能够为国家赚取大笔大笔的外汇。你们晓得牧师讲的是哪一种工业吗？旅游业，也叫做无烟工业。我们今天早上一看报纸，我们的首相宣布，印度人、中国人来马来西亚观光不需要准证啊，申请这个准证 visa 的啊。那目的就是什么？更多中国人来，更多印度人来，无烟工业赚取外汇嘛。我在土耳其伊斯坦机场，我看到一个奇怪的事情。伊斯坦堡机场有华文的，有中文的，你看。我们马来西亚一直在闹着找移文呢，你看这个中东国家放中文，放中文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中国那些大妈大爸 全部去他们土耳其旅游啦，买东西啦，赚外汇啦。全世界都在努力吸引中国游客啊。那么旅游会让我们发现各国的风俗习惯不同。上个月旅游欧洲，在土耳其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五星级旅店自由餐菜肴丰富的不得了，但是呢桌子上那个杯是空的，杯是空的，你要喝酒自己另外付钱，那还不要紧，你要一杯白开水也要自己付钱啊，这是不是很特别啊？白开水啊也要付钱啊，这个就让人发现，哎，回来各个地方有这样的不同。可是旅游业也使到人家发现各个地方的人，各国的人各有不同的风度和这个表现啊。比如说法国人，哎，不是，英国人绅士风度，德国人实事求是，中国人勤劳守法，法国人一派浪漫，意大利人乐天知命，美国人活力充沛。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在哪一方面，我们的表现风度与众不同呢？各国人有不同的表现，有不同的风度。我们基督徒呢？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哈，我们基督徒，我们与人不同的风度表现，那是爱，那是爱心。这个爱是对上帝的爱，这个爱也是对人的爱。对人有爱，人就认出你是耶稣的门徒了。有信心没有爱心，那是死的信心；有爱心没有信心，那只是博爱呀。哥罗西教会，他们活出了基督徒生命至高的双重品质：对上帝的信心和对人的爱心。这是个数据啊，我不知道，不是很清楚，你们会看得到吗？这是2002年，我是2002年来做牧师的嘛哈。然后2019年，18年后，18年，今年这个数据，2002年，我们主日崇拜平均人数是374人，我们主日崇拜奉献每个月平均是4600多，我们月份和十一奉献每个月是11900，那我们2002年，我们参加十一。而参加月份的弟兄姐妹们是81人，然后2019年，今年啊，这个只是到11月尾的哈，不包括12月的。我们崇拜人数是466人，我们每月我们主日崇拜奉献平均是9800，我们十一我们月份奉献平均每个月是47800，那我们参与月份奉献。参与十一奉献的人数每个月平均是230人，那么这个数据不包括了2016年我们龙城布道所成立牧区啊，那年成立牧区，我们移民的会有大人小孩子一共104人呢。换句话说，如果今天龙城布道所还没有成立牧区加恩堂，那我们的数目字平均崇拜人数每月主日崇拜平均奉献十一奉献参与十一奉献月份的人数就不止这些数目字了。不过我要告诉大家一点，2002年这个数目字那是整年的统计啊，而那个统计是经过了我一年超过800人次的家访，问候电话超过300次所借的这些果汁啊。 我到现在都没忘记当年陪我做家访，日夜陪我做家访的当时的佩山传道、赵宁执事、阿蒙寿、玉刘姐、祖林轩、蔡美英姐、月儿姐等人啊，这些数目记，这个探访的记录是当时的佩山传道他所记录的。十八年在芙蓉堂做牧师，其实也是三十八年做牧师了，做牧师传道了。我最开心的事是什么呢？我最感到喜乐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位子坐满人呐、是教堂的位子坐满人呐、十多年前，有一个弟兄，他已经移民外国了。他回来的时候参加我们的午间崇拜过后，他跟我讲，他说牧师啊，我是在这个教会长大的，我参加主日学，我参加少年堂，我参加青年团，我没有看过一堂会有几个人坐在那边，但是我这次回来我看到一堂啊坐满人了。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教堂坐满人了，所以2005年我们就开始了晚间崇拜呀。因为你位置坐满了，大家就不会去带人了，要空坐，哎，空的位置对我们就是挑战啊，所以会去带人呐、我还记得我要开始晚间崇拜的时候，有人很关怀的问我啊，牧师，你一开始晚间崇拜，你一整天时间就没有了，已经有两堂了，已经有两个布道所了。你再开始晚间崇拜，你时间都没有了。可是我还是开始晚间崇拜呀，感谢上帝。我开始晚间崇拜后第三个礼拜，上帝把一间很美丽的屋子赐给我，那就是 S2 Acacia 达曼 Acacia 这个屋子啊。也因为我们坐满人了，我们的一堂曾经扩建过啊，能够多容纳了30人呐、感谢上帝。做牧师38年，最开心的事就是做盲人，在三堂10年也做盲人，所以也开始了第二堂的崇拜。他们那时候只有下午3点，我早上10点另外一堂。那是西雕湾盲人教区第一间教会有2堂崇拜的，在班达马兰也做盲人，我就开始了晚间崇拜。所以做牧师38年，在你们当中18年最开心的坐满人。为此坐满人表示什么？表示不断有新的人加进教会，这是信心的果子啊。没有人去传讲耶稣，没有人去带领人，不可能有新人加进教会的，这是信心所结的果子，感谢主。2002年，芙蓉堂会友是922人，我做了18年，今年芙蓉堂会友是807人，少了100多人呐、所以牧师做芙蓉堂的牧师做18年，会友人数减少了，但是门徒人数却增加。你说怎么说的呢？因为参与11月份感恩的弟兄姐妹们增加了300-400倍呀、参与奉献的增加了300-400倍呀、那表示什么呢？这是爱心的果子啊！因为越来越多信徒们晓得爱上帝、爱教会、爱人，乐意奉献，要使到更多人得到祝福啊！感谢上帝，我们要继续在信心、在爱心上成长。你们认识这个人吗？王福奇牧师，我们芙蓉堂的后任主理，再多3天就要就是芙蓉堂的主理牧师了。别人叫他万牧师，我叫他万才子。因为他才华洋溢嘛。有几个人问我什么时候著书出书啊？其实我好多年前曾经心动过， 我那时候还打电话给霹雳州高级行政议员，也就是霹雳州的副州大臣尼可汉，外宾尼可汉。他每次说我做牧师是个神迹，因为我们在教会一起长大。我说我要出书啊，你帮我写序言好吗？他说可以，好啊。可是到了今天我还没有著书出书呢。为什么？因为我怕我的书被人家当作苏拉卡巴拉吗，苏拉卡巴拉吗、被卖掉啊。不，我要做的是王牧师，我们的后任主理，他已经出了几本书了，我曾经一口气跟他拿了20本书啊。那我叫万牧师，万才子，也有人叫他讲道王子。那我这么讲，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说，我只有2000两银子才干恩赐，我们后任的主理万牧师，他有5000两才干恩赐啊。在年会的时候，我就对他说啊，我的2000两用完了，现在要你这个5000两的来了，我的功夫用完了，现在你来。所以我祷告啊，在万牧师的牧养主理之下，芙蓉堂成长新突破，迈入另一个新里程碑。跟万牧师说功夫用完了，其实25年前我同样跟上一堂的弟兄姐妹们说啊，我说我的离开我是祷告上一堂继续的成长。不过因为那种乡下那种的情感、我在离开前最后一个礼拜讲到，我给他们讲一句话，如果你们继续成长，我会再回来做你们的牧师。时间过得很快，25年后我感谢上帝，我再一次回去做他们的牧师了。好，弟兄姐妹们，信心成长，爱心成长，还有哥罗西教会在哪方面成长？存在天上的盼望。当存在天上的盼望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漏了一个，想到的，我想到两方面。第一，在天家永不说再见。在天家我们不需要再说再见再会了，你晓得吗？离别的时候，日本人呢，他们说 sayonara。 日本呢、他是信奉神道教的，神道教是宿命思想啊，他们认为很多事情发生都是注定的，人只能够无奈的接受它。所以他跟你讲 sayonara 是什么意思？我们离别了都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 sayonara 你就是接受它嘛， let it be so， 英文是怎么样，你就让它发生，然后你就接受它吧。这是 sayonara 的意思啊。马来人呢， selamat jalan， 平平安安走路。因为马来人他们受回教影响啊，我们国家的马来人的文化就是回教文化嘛。那回教由中东传过来，1000多年前中东的治安非常的不好啊，一个人要出门的时候遇见盗贼是很平常的事啊，所以只能够说什么 selamat jalan， 平平安安走路，没事情发生啊。马来人就讲这么话了。今天我们好像没有加烂了，我们是驾车了哈。好，那西方人呢，西方人是 goodbye。 西方人呢就受基督信仰的影响，他们跟你讲 goodbye。 goodbye 是什么意思？ goodbye 英文的古文是 God be with you， 上帝与你同在。弟兄姐妹们，你看这三个离别之前的讲话不同啊。神道教只能够很无奈的说 sayonara， 哎呀 let it be so 了，让它发生了，无奈接受了。马来人萨拉玛加拉，怎么他们不提阿拉呢？因为阿拉高高在上啊，不是人间烟火啊，你怎么走是你的事情啊。但是基督教西方人受基督徒影响， God be with you， 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 与我们同在的神。你看不同，我不能够做什么，但是上帝与你同在，就是力量，就是帮助，就是平安，就是亮光，就是保障，这是一个祝福。那华人呢？再会，再见。哎呀，我们华人重情啊，生离死别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啊，所以离别的时候，再会，再见，意思是什么？快快见面，巴不得快快见面，我想你，我舍不得你。问题就是说，再会再见，跟他这么说，有的时候不再见了，因为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嘛。现在跟他讲再见，以后见不到了，在这个世界见不到了。我在小旺买了小青，有人说几年前的事情，有人说牧师买了小青要回小旺养老了。其实一直到今天，牧师的遗嘱还是写死了之后埋葬在小甘密基督教坟场，如果那个地方没有了，就埋葬在孝恩园。哎，我的遗嘱还是这么写作的。那么再多两天我要回西雕湾做牧师了。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晓得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啊。这好像这个月从19号到25号，9天的时间，我们有4个弟兄姐妹跟我们做拜拜呀。我在首三礼拜的时候，我说我都还没有跟他们讲拜拜，他们先跟我讲拜拜回家了。一个是54岁的玉兰姐妹，一个是96岁的伯鲁寿，一个是87岁的秀琼姐，一个是45岁的彩芬姐妹。啊，我们都不晓得啊。我在几天教会，在班达马兰，在三堂做过牧师。我在实习的时候，在45年前，1974年，我在恩道，然后的恩道新楼那个地方实习一个月，有2个小孩子。我在睡午觉的时候，常常站在 教堂的篱笆前面，周老师开门，周老师开门，那我就开门让他们进来教会礼拜堂里面玩耍，离开他们，跟他们讲再会。哇，45年了，都还没见过面了。去年忽然间收到一个短信啊，你是周老师吗？以前他脚车载我们去玩的，叫我打乒乓呢，还有吃那个红豆汤加有炸桂的。哎呀，这我都记得了。我说是啊是啊，然后就联络上了了，联络，但是联络。有一天我问他一句话，我说还有另外一位呢？过了几天回电话给我说死了，30多岁就死了，脑癌死了。哇，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有几天的时间头脑一直想起2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的声音，周老师开门，周老师开门。我直接跟那个45年没见面，本来答应今年要去见他，不成功啊，跟他说我很难过，心里面很伤痛。那个时候再见再会，就这么不再见。其实有时候收到一些短信，班达马兰会有离开呀，上一堂的会有离开呀，我有时候回去，有时候回不来呀，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啊，心里面还是非常非常的不舍的。但是弟兄姐妹们，我还要跟弟兄姐妹们说一句话，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嘛，对不对？谁先一步离开世界，没有人知道了。好像过去9天的时间，有90多岁、80多岁、有40多岁、有50多岁，没有。但是牧师可以这样说啊， 如果牧师早一步离开的话，牧师在天上等你啦。啊，如果你早一步离开的话呢，你在天上等牧师，好不好？好不好？好，那很好啊。那好，那我们就这样约定了。不过约定还不够，你要继续做礼拜啊、哦。你不可以离开上帝哦，你不要叫牧师回去了，你没有做礼拜了，那真的是见不到了。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存在天上的盼望，有一天我们一定在天上再相会，而且那个时候不必说拜拜了，永远在一起，天家永远在一起啊。好了，要离开芙蓉了。我的花园有人问我说，要不要卖屋子啊？几个人问我，我说不卖，也没有租屋子啊，也不租屋子啊。牧师住的花园叫阿卡西亚，那是芙蓉最安全的住宅花园之一。十年前，我做他们的第一任、第二任的居民协会主席，我告诉他们说，我做你们的主席。就好像圣经，我读了圣经的话，耶稣说你们当中谁做领袖的要做仆人，所以我说我是你们大家的仆人。阿卡西亚354间屋子，单层的60间，两层半的10间，其他都是双层的。然后我告诉他们，我做仆人，我的服事是什么，让阿卡西亚这个花园是一个 safe， 是一个 peace，是一个 harmony 这个花园，感谢上帝，大家的同心。后来身体不好，就没再做了。2年前，他们找我，希望牧师再出来做这个主席。那阿卡西亚整个这个 security 那个系统都是我在做主席的时候把它成立起来，把它建立起来的。从 touch and go 到 access card、啊、从 menu 到 touch and go 到 access card， 既然有困难了，我也接受了，就成为他们。当我在做牧师的时候，有30多家人不愿意交钱，可是到了今天只剩下2家吧，354家只有2家没交。我想这个月他们应该都会交进来了，我很感谢上帝，也有机会服侍跟我住一起的人。那我要说的是什么？阿卡西亚，连警察们都知道说，阿卡西亚花园是一个很特别的花园，是一个安全的这个花园。所以我要对弟兄姐妹们说，如果有年轻的女生、啊、行为良好的品性的，她们来芙蓉做工或者读书，她们要租房间，那么你们可以介绍、啊、牧师的 master room 不租了，那我女儿的房间，我儿子的房间可以让给他们，租金多少不重要，重要是帮牧师看屋子，这间屋子是上帝给的。还有啊，帮牧师吃水果、啊、这些水果都是我亲手种的，知道吗？越南盘荔枝今年开最多粒的，还有冰棒龙眼，今年啊还没有吃完又结花，还没有吃完又开花，还没有吃完又开花，现在整棵树都是啊。今天早上牧师还告诉我，前面种了一棵菠萝蜜，牧师娘告诉我前面种了一棵菠萝蜜，我种了10年还没有结果过，不过今天早上他发现有一粒菠萝蜜已经这么大粒了。那后面我要去欧洲之前借了一粒木瓜，我说这是出手木瓜，我住了12年，种了木瓜从来还没有结果就死了、啊、因为那边土地不适合种木瓜。但是现在我要走的时候，牧师娘说那粒木瓜有点黄了，要走了回来呀，大概就给松鼠吃了了。我想想不舍得啊，第一粒嘛 first fruit 嘛，我把那木瓜带到希腊，带到土耳其才吃了。这是感情啊，你明白吗？情感来的、啊、现在还借两粒木瓜、啊、我这么讲、哎、我亲手种了水果，所以 帮忙牧师吃水果。你们知道为什么牧师喜欢种水果吗？我在萧望做牧师啊，十年的时间我从来没有买过木瓜、香蕉、西瓜还有那个哈密瓜，从来没买过，我吃不完的。因为萧望他们都有种这些嘛，我吃哈密瓜、吃西瓜，一整粒西瓜是切一半然后用汤匙吃的。到班达马兰做牧师的时候，我第一次我要用钱买西瓜，用钱买木瓜，用钱买香蕉，你知道吗？当我在付钱的时候我笑了起来呀，我不能够控制自己，我笑，我笑什么？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呢，我要用钱去买木瓜买香蕉来吃的那种心情啊。所以我不晓得有人告诉我25年后周牧师你回去啊，人事生非了啊，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么样啊，但是我希望回去还是有木瓜、香蕉、西瓜、哈密瓜吃啊，人家送的吃不完的。如果呢没有的话呢，改天你们进去牧师请你们吃福州炒煮面的时候，你们就帮牧师跟那些会友讲啦。说是哦，牧师不好意思讲嘛，你们讲牧师想念说25年前有木瓜、有香蕉、有西瓜啊，说笑了哈，啊，主要就是这么样哈。那感谢神，神的恩典了哈。第三，我们说盼望有一天在天家，我们不再说再见。第二，今生我们要向问者交代，我很喜欢这么一句话，对得起主啊，对得起主啊，今生需要问者交代。1998年那个时候马来西亚神学院的教务主任郭汉成牧师他联络我，那时候我在班达马兰做牧师嘛，他说来 SDM 教这个亚洲神学，然后我答应了，我就安排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所以那一年有4个月之久，每个星期一我中午12点从班达马兰开车，然后到 SDM 叫2点到4点，我选择星期一，因为星期一是牧师传道的休息日啊。我选择2点，我就不必睡午觉了，我们牺牲午觉的时间。我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呢？我的目的是尽量不让其他的事影响我做牧会牧师的侍奉。我对林牧师讲很多次啊，一个人不论本事多么大，一天也只有24小时，当他多一个这个多一个那个的时候，他主要的工作一定少了时间呐、啊。做牧师的侍奉也相时间也相对的减少。当我来到芙蓉堂牧会，后来去教卫斯理神学，还有10多年来在以赛亚学校授课，我都是安排在星期一。我不要让其他的侍奉影响我做堂会的牧师，我要做的应该做的工作。龙城接安堂，龙城布道所成立接安堂了。我被年会委派我主理牧师，到了第3年的时候，我在执事会对他们说，我一个月来1次2次不能够做什么，我做你们的主理越久我就越觉得亏欠，因为芙蓉堂的事工已经够我忙了，我没有力再去推动你们那边的事工。这个以前的郭全先可以见证我对他们这么说。其实这些话我也同样的跟文丁堂跟比拉坦这么说。那我说这些不是在夸自己啊，我是强调一件事情，对得起主，对得起，我们要问责，我们要交代呀。我做牧师，我是某某教会的牧师，我要为我做的，我要向教会交代。同样今天我们做侍奉的，我们做会友的，我们都要什么？对得起主啊，对得起主啊。主帮助我们。最后我要说，今年6月16号上一堂成年团契邀请我在 成年主日讲道。我在讲道之前，我还对他们说，我从来没有忘记1994年离开你们之前，对你们来说，如果你们成长，我会再回来做你们的牧师。25年就这么快过去了，我年纪大了，联合国老人了，所以不能够实现这个承诺了。我还对他们讲对不起啊，那个时候是在讲道前讲，可是没想到讲道后，在吃晚餐的时候，有知识有弟兄姐妹们吃午餐的时候，就谈起教会的事情啊，谈的时候，有一个人忽然间对我说，牧师，你说回来都要退休了，没有回来，还没有回来。另外一个就赶快说，不要回来嘞、啊。我在听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我觉得在我剩余的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我回去上一堂，除了兑现我的承诺，我会有所为。所以过后我就对牧师娘说，要回上一堂再做他们的牧师。那我领受的这个意象感动是什么呢？ ABC 不是爱嘎酱 ABC 哈，那个 ABC 是什么？ A attendance 人数，根据年会记录，上一堂今年的会友是366人，做礼拜是299人。那我的目标就是做礼拜的人数要多过会友人数，做礼拜的人数要多过会友人数。你们为我祷告。第二 B 那是什么？建设。这个建设是硬体吧。其实上一堂我过去做牧师的时候，教堂比较小间啊，200人就坐满，现在可以坐700人了。他们那个教堂才建十年左右吧，我大概忘了哈。所以硬体其实很不错的，但是我看到的是，我希望在一两年时间里面开设布道所。因为上一堂今年是97岁，2022年他们要庆祝100岁，可是97岁的100岁的都还没有生孩子，怎么行啊？我所谓生孩子就是说要有一间布道所，所以我希望说能够在一两年的时间开设一个布道所。还有软体，那是指强化行政组织架构，那我想上一堂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个了。所以文牧师祷告 B 建设软硬体。第三 CABC 的 C， 那个这个 C 是三个层面的了，collection 奉献。耶稣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我希望更多上一堂弟兄姐妹他们心在教会，更多人参加奉献，让上一堂推动更多事工，使到更多人得到祝福。二，第二个 C 的意思是相顾，彼此相顾。乡村地方跟城市地方不同，乡村地方大家都认识啊，特别我的家乡莫正外更特别，很多人都会认识的。那我的意向就是说，做礼拜的人彼此相顾。彼此相顾是什么呢？就是你也关心谁没有来做礼拜。我在他们那边做牧师25年，他们都会做10年，到现在他们都会记一件事情，一没有来做礼拜，周牧师就会电单车报到他的家，某某人怎么今天没有来做礼拜呢？所以我1号回去又要重温旧梦了，我已经叫他们预备一辆电单车在那边等我了。但是我要说的是，不再是牧师我一个人，因为周牧师已经是联合国老人了，所以我要大家彼此相顾，看看谁有没来做礼拜，马上去关怀做行动，这是 C 相顾意思，我要推动的。第三Characteristic 特色，上一堂目前有2堂崇拜，一堂是星期五晚上，一堂是礼拜天早上。星期五晚上崇拜，我会用华语讲道；礼拜天早上崇拜，我会用福州话讲道。你知道吗？现在方言呐、啊，乡语啊， 好多失传了，不好意思，包括我的孩子只会听福州话，不会讲福州话。对，我要用福州话讲，建立上一堂的特色。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学福州话的话，记得哈，星期天早上是福州话礼拜，让福州荣誉礼拜成为上一堂的特色。我想在西马还没有一间教会有荣誉崇拜。弟兄姐妹们，我星期一早上星期三早上正月一号一早我就要离开你们了，但是我会想念你们，很想念你们，十八年跟你们在一起，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那么你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牧师，既然牧师有这些感动 ABC 为牧师祷告，让牧师的晚年最后一两年的侍奉好像晚霞特别发亮，然后往接什么、啊、你们读来一二三，为牧师祷告好不好？谢谢你们让周牧师往接留香，我们都彼此勉励鼓励，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信守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盼望，然后我们也成长，自己的成长，教会的成长，在质在量这方面的成长。就祝福大家，这时候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爱我主教会歌，很美的，喜欢这首诗歌，我爱我主教会歌。